心里流，情开一开口，随便一声话，随便一句，算是问候朋友。心痛苦比处死更难受，灵魂已失，心仿佛死去，心死问谁可救，眼泪在心里流，苦痛问你知否，情是内心的交流，唯盼望情爱如旧，眼泪在心里流，苦痛问怎么有，在似木偶，人像木偶，我人像木偶，只叹轻轻送走了时候，全忘爱与抱，心中空虚了，已禁泪湿透眼泪，在心里流，苦痛问你知否，情是内心的交流，盼心曲再奏，情是内心的 Hello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陈百强的《眼泪为你流》，其实这是他79年的时候我推出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。他是一位很感性的歌手吧，在唱歌的时候呢，会全情的投入，甚至会把自己想象成歌曲当中的主角，所以我们听起来的时候呢，也是感同身受的。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接连两首歌都跟眼泪有关系，因为这一首歌要听到的是何静《月亮偷着哭》。 要怪就怪那一场大雪，让你迷了回来的路，爱叫人想得两眼模糊，我竟然不知你停在何处。要恨就恨那一次赌注，让我分享太多的苦，爱叫人盼得同心呵护，你何时回来我不停倒数。天上海上没有路，月亮在偷着哭，想要满足无从弥补，思念如风吹不散心头的孤独。天上海上没有路，月亮在偷着哭，想要飞渡不够技术，情到如酒醉不出梦中的幸福。就怪那一场大雪，让你迷了回来的路，爱叫人想得两眼模糊，我竟然不知你停在何处。要恨就恨那一次赌注，让我分享太多 多的苦，那叫人盼的痛心刻骨。你何时回来？我不停倒数，天上海上没有路，月亮在偷着哭，想要满足无从弥补，思念如风吹不散心疼我的孤独。天上海上没有路，月亮在偷着哭，想要飞渡不够技术，祈祷如酒醉不出梦中的幸福。 月亮偷着哭，这也是何静的一张专辑的同名标题曲。对很多人来说的话，这应该是何静的一首招牌代表作品了。再要你说他几首其他比较耳熟能详的歌，可能真的一下子还想不起来哦。继续来听童安格，他的代表作就非常多啦。那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虽然是他的翻唱，但是完全不亚于原唱。来听到这一首《伤感列车》。

萧亚轩的一首很早的作品 Cappuccino， 那个时候呢他是刚满21岁，哇，看到他的时候就像一阵很清新的这个风迎面吹过来一样。而他刚出道的时候呢就是模仿李玟的唱歌风格，然后参加唱歌比赛而被唱片公司给挖掘的。小军的音乐和家来听到吴奇隆《蜀山战记》第三季的主题曲《沙漠飞雪》。 呼啸的风在耳边，讽刺你给的诺言，北极星似真情不变。 吴奇隆的《沙漠飞雪》，这首歌不同于《蜀山战记》前两季歌曲的风格，它主要是通过这种武侠风格的曲调，但是表达的却是那种江湖儿女对于爱情的想法和无奈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徐怀钰《Love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，叫做《那那那》。这首歌应该还是能够展现出 Yuki 那种清纯还有甜美的风格哦。

继续来听也是好歌，这是邓紫棋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，而且呢，据说这张专辑当中的十首歌词曲创作全部是由她一人包办的。子琪新的心跳，据说这张专辑的创作还有制作过程历时达到3年的时间，而正是这3年，邓紫棋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吧，有生活当中的挫折，也有感情当中的挫折，但是呢，慢慢的都被消化掉了。很多人都是这样啊，生活当中的挫折消化掉之后，就好像可以获得新生，就像他这首歌唱的《新的心跳》。小军的音乐盒，接下来听李泉《爱是什么》。 像是一只彩色蝴蝶，而我是孤单的花儿，只能向着天空痴痴仰望。爱是什么？谁能够了解？像你是一只金色孔雀，而我是飘零的月，只能随着流水悠悠荡荡。爱是什么？我问得好累。爱是什么颜色？

韩红的家乡，对于韩红这一个人来说，很多人对她的褒贬不一吧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，她的很多的一些歌曲传唱度都非常的广，比如这首《家乡》，哪怕你是很年轻的人，应该刚才也能够跟着她的旋律哼唱吧，这就是她的过人之处咯。 OK，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可能很多年轻人对他的歌不太熟，但是对于他或者他的儿子就很熟了，就是林志颖。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第三张专辑当中的歌《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》。好啦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这样咯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，拜拜。 下着雨，我从背后望着你，就这样走出我的生命。曾经